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鱼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许巍演唱的《自由自在》， 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 孟庭苇化身为海， 化身 小虎心不了情，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任贤齐独关， 每一天一直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 水木年华中学时代， 爱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叶蓓幸福的深处， 如果你问我是否心有所属，双手放在胸口甘愿臣服， 林忆莲夜太黑， 只是夜太黑，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 张靓颖王铮亮演唱的只是没有如果， 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陈慧娴归来吧， 这里才是快乐农家。 张学友别问， 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 王菲陈奕迅合唱的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汪峰谭维维带来的石头在歌唱， 街道在哭泣，杜鹃花在尖叫。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在新的一天来临之际，让我们首先听一首充满希望的励志歌，牛奶咖啡带来的《明天你好》。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 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 夜期待你施舍一点同情，这算是固执做梦或太热情。在世上没有多少东西会尽如人意，多数将讽刺逐年成长，毕竟苦恋故事，我爱你你扮作不知。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这不是场定胜败的比赛。信息应该删走，再没留凭证，我共你去到最远也只是友情。如现实是场玩笑，一早清楚内情，过去是勇敢或是未肯适应。在世上没有多少东西会尽如人意，多数将讽刺逐年成长，毕竟苦恋故事，我爱你你扮作不知。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也不愿盲目留在这爱海。我与你就算始终不能相爱，这一种情分可一也都 失恋的都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小琥演唱的《新不了情》，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云云。在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当中，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范玮琪演唱的《最好的安排》，谢霆锋的《粤语歌不要说谎》，任贤齐的《烛光》和许慧欣的《独立宣言》。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赵传演唱的《一个人》。 没有黑夜，没有清澈，一杯咖啡，一个古筝，不记得你离开我几个时辰，我里悲伤你的指纹，是你给我太冷，爱情太狠，躲在漆黑的角落想你，我不肯承认，噩梦已成真，你让我一个人自己贴着伤痕，被思念湮灭，为你越沉越深，你让我流着泪黑夜狂奔，我只能想着你，你的眼你的唇让寂寞泛滥，我觉得难以呼吸，我一颗心被爱围困， 相似的际遇，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的秘密， 不可思议， 想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 这是最好的安排。 可爱动人无比，但我终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许巍演唱的《自由自在》， 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 孟庭苇化身为海， 化身没有爱也没有恨的海， 黄小琥心不了情， 为一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任贤齐烛光， 每一天一直烛光都是相同的 水木年华，中学时代。 爱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叶蓓，幸福的深处。 如果你问我是否心有所属，我双手放在胸口，甘愿臣服。 林忆莲，夜太黑。 是谁也在黑夜，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 张靓颖，王铮亮演唱的。只是没有如果， 只是没有如果，没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陈慧娴，归来吧。 这里才是快乐老家。 张学友，别问， 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 王菲、陈奕迅合唱的《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汪峰、谭维维带来的《石头在歌唱》， 街道在哭泣，杜鹃花在尖叫。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经典老歌《中学时代》，之后是叶蓓演唱的《幸福深处》。 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 不懂自己，爱是 把百合日记藏在书包，我纯真的你，我生命中的唯一。 心有所 是啊，

变得快要你的谜。命中定注定是我看不清你爱我的把戏，就像狂风暴雨。命中定注定是我太任性，你的花言巧语把我推入陷阱，我怎么有力气睁开你爱上你。 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于云主持。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让我们来听江一燕演唱的《那年夏天》。 那一年的夏天，爱情在陌生城市转角碰了面，白 T 恤沙滩面，简单幻想的画面，我只要你在 幸福终点，天真的盼望着你的世界。 千千阙歌。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对唱情歌是由王菲和陈奕迅演唱的《因为爱情》。到这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下面为您预告一下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陈百强演唱的《双星情歌》。陈慧琳《记事本》。 哭得累了，矛盾心里找些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李健《贝加尔湖畔》。 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 黎明《一生痴心》。 一生痴心一场梦，你有人心让我梦醒成空。 图安格《花瓣雨》。 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 丁薇《女孩与四重奏》。 我怎么哭着跳像个孩子在胡闹。 许慧欣孤单罢了。 我不会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 刘德华舞吧。 好，快一起来高兴我吧，痛到心头已经一见 逊《白色球鞋》。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汪峰和谭维维共同演唱的《石头在唱歌》。我是云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阙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再会。 夜晚我行驶在寂静的街道，感觉像漂流在记忆的河上，满天的星星都泛滥像树在地狱流直在摇荡，这是我听到石头在歌唱，街道在哭泣，杜鹃花在尖叫，这是我听到石头在 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对，二郎山